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三十章格洛普第118集。 赫敏一直到下课都没有说话，但是哈利敏锐地怀疑他用不了多久就会克制不住自己。果然，课间休息时他们刚离开城堡，站在微弱的五月阳光下，赫敏就用严厉的目光瞪着哈利，带着一种决绝的神情张开了嘴巴。哈利没等他开口就打断了他。 跟我唠叨也没用，事情已经做了。 他语气坚决地说。 弗雷德和乔治拿到了金子，听起来已经花了不少，我没法从他们那儿再要回来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你就省省力气吧，赫敏。 我根本没打算说弗雷德和乔治的事。 他用一种委屈的口吻说。罗恩不相信地哼了一声。赫敏恶狠狠地白了他一眼。 不是那回事， 他气呼呼地说。 实际上我是想问哈利什么时候去找斯内普要求再上大脑蜂蜜术课。 哈利的心一沉，他们谈够了弗雷德和乔治戏剧性的离别之后，必须承认这占去了好几个小时。罗恩和赫敏就想听听小天狼星的消息。哈利没有把他想跟小天狼星谈话的原因告诉他们，所以想不出该跟他们说些什么。最后他只好说小天狼星希望他继续上大脑封闭术课，这倒是实话。结果话一出口他就一直在后悔。赫敏不肯放过这个话题，总是在哈利最没提防的时候提起这件事。 你别跟我说你已经不再做怪梦了， 赫敏说道。 因为罗恩告诉我你昨晚又说梦话了。 哈利气恼地瞪了罗恩一眼，罗恩通情达理地显出羞愧的样子。 你只是嘟囔了几句， 他充满歉意地低声说。 好像是说再往前一点。 我梦见我在观看你们那帮人打魁地奇。 哈利狠狠心撒谎说。 我想让你把胳膊再伸长一些抓住鬼飞球。 罗恩的耳朵红了，哈利感到一种报复性的快感。当然了，他根本没有梦见这一类事情。昨天夜里他又一次穿行在神秘事务司的走廊里，他走过圆形房间，走过那个充满了滴答声和跳动灯光的房间，最后发现自己又来到了那间大屋子里。一排排架子上摆着许多灰扑扑的玻璃球，他快步走向第97排，往左一拐，顺着架子往前跑。他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说出声来了， 再往前一点。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挣扎着要醒过来了，没等他跑到那排架子的尽头，他就发现自己又躺在床上，望着四柱床帷帐的帐顶。 你正在试着封闭你的意识，对吗？ 赫敏严厉地望着哈利说。 你在继续练习大脑封闭术，对吗？ 那还用说？ 哈利说，努力假装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，却不敢面对赫敏的目光。事实上，他对那间装满灰扑扑玻璃球的屋子里藏着什么感到非常好奇，迫不及待地想让梦境继续下去。问题是，离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余霞都用来复习功课了，他脑子里塞满了知识。上床以后，他发现连入睡都很困难，等真的睡着了，大多数夜晚他紧张过度的大脑向他呈现的是关于考试的无聊梦境。他还怀疑自己的一部分大脑，这部分大脑经常用赫敏的声音说话，为徘徊在黑门走廊上感到内疚，总是想办法在他到达旅程终点之前把他唤醒。 你知道， 罗恩说，他的耳朵仍然红彤彤的， 如果蒙泰不能在斯莱特林跟赫奇帕奇比赛之前恢复健康，我们说不定还有机会赢得奖杯呢。 是啊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 哈利说，很高兴能够改变话题。 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赢了一场，输了一场。如果下个星期六，斯莱特林输给了赫奇帕奇。 是啊，没错， 哈利说，却忘记了自己在赞同什么。秋章刚刚从院子里走过，故意没有看他。魁地奇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格兰芬多对拉文克劳，将在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。 虽然斯莱特林在上次比赛中以微弱比分输给了赫奇帕奇，但格兰芬多并不敢奢望能够获胜，这主要是因为罗恩糟糕的守门成绩。当然了，没有人对他当面点破，不过他自己似乎又找到了一种乐观的理由。 我的意思是，我不可能更糟糕了，是不是？ 比赛那天吃早饭时，他严肃地对哈利和赫敏说， 现在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，是不是？ 知道吗？ 赫敏说。这时他正和哈利裹在兴奋的人群中朝球场走去。 我认为弗雷德和乔治不在，罗恩可能会表现得更好，他们从来没有给过他多少信心。 卢纳洛夫古德赶上了他们，他头顶上似乎栖息着一只活生生的老鹰。 哦，糟了，我给忘了。 赫敏说，一边注视着老鹰扑扇翅膀。卢纳旁若无人地走过一群七七叉叉指指点点的斯莱特林。 酋长也参加比赛是不是？ 哈利可没有忘记，他只是嘟哝了一句。他们在看台最高处的第二排找到了座位，这是一个晴朗明媚的日子，罗恩肯定很满意。哈利发现自己内心存着一丝希望，这次罗恩不会再给斯莱特林高唱维斯莱是我们的王的理由了。李乔丹自从弗雷德和乔治走后一直情绪低落，他和往常一样担任比赛解说员。球队快速进场时，他报出每位队员的名字，但热情远不如以前。 布拉德利、戴维斯、张， 他说。哈利看到秋张走进球场，一头闪闪发亮的黑发在微风中飘动，他感到自己的心十分微妙地悸动了一下。他不知道自己希望怎样，只知道再也受不了争吵。即使看到秋张在准备骑上扫帚时跟罗杰·戴维斯亲热交谈，哈利也只感到一丝丝妒意。 比赛开始了， 李说。 戴维斯立刻得球，拉文克劳队队长戴维斯拿到了滚边球，他闪过约翰逊，闪过贝尔，又闪过斯皮内特，他朝城门直冲过去，他要投了，结果，结果， 李大骂了一句。哈利和赫敏跟格兰芬多的其他同学一起唉声叹气，不出所料，看台另一边的斯莱特林们令人恐惧地唱了起来。 维斯莱这个小傻子，他一个球也不会打。 哈利， 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哈利耳边响起。 赫敏， 哈利回过头，看见海格胡子拉碴的大脸庞从两个座位间探了出来，显然他刚才顺着后面一排座位挤了过来，被他挤过的那些一二年级学生看上去都衣冠不整，好像被压扁了似的。不知为什么，海格把身子弯得很低，似乎特别担心被人看见，其实他仍然比别人至少高出四英尺。 听着， 他小声说， 你们能给我拉一趟吗？就现在，趁别人都在看比赛。 就不能等等吗，海格？ 哈利问。 等比赛结束了再说。 不行， 海格说。 不行，哈利，必须现在，趁别人都看着另一边，求你了。 海格的鼻子微微有点流血，两个眼圈都黑了。自从海格回到学校后，哈利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他，他完全是一副落魄相。 行， 哈利赶紧说， 我们当然可以去。 他和赫敏顺着那排座位往外挤，那些同学不得不站起来让他们通过，都不满地抱怨着。海格那排座位上的人倒是没有抱怨，只是尽量把自己缩得越小越好。